光芒，坚定信念，紧随前进航向，国富民强，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，信仰，铸就人民永恒的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，走出来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桑麻，山高路远，长亭绿叶牵挂，只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平生的心里话，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。海角天涯，我们同来同往，未来的渴望，我们举国担当。是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，海角天涯，我们同来同往，光辉的梦想展现千年盛况，远远的有人听见是雨发出回响，阳光下我们欣喜着我也的芬阳光下，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芳，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芳。